穿到过别人，缘和情哪有为红，留不低的心，还依恋都是傻。朋友看着今天我，摇头齐说我多傻，何必都折磨，明知怎结果，只盼若天愿我与你跟我说吧说吧，你别胡话，不必是我但你是你，把我睡吧睡吧，不需要假。想如初失回爱火，心如初梦如初，但是你不可如初，我无阻，情若变做单方面最痛楚。赤裸，只盼若天眷我与你跟我说吧说吧，你别无话，不必是我但你是你，把我睡吧睡吧更潇洒。心如初拾回爱火，但是你不可如初，我无阻，当人迷恋觉非有错，或者些只不能说清楚，同坐两个告别人。